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93集，输赢。赵普突然喊了一嗓子，像是吓了一跳。展昭等人也被邹良吓了一跳，因为邹良让出了一个空档给林业火，林业火一剑刺向他胸口。小四子吓得惊叫了一声，捂嘴。这一切在电光火石之中发生。就近林业火的剑已经刺透了邹良的胸膛，同时邹良一刀顺着林业火的脖子就砍了下去，只是一把铁扇子挡住了邹良的刀。一声响，林业火和邹良双双落地。邹良一手握着林业火插在自己胸口的剑，另一手的刀就在林业火的脖子上架着。幸亏罗子木动作快，一扇子挡住了那把刀。林业火横了那书生一眼，书生看了看他，微微一挑眉：“ 我们认输。” 林业火突然往外一抽剑，邹良的血随着他的剑被带了出去，洒了一地。公孙赶紧和欧阳等人冲过去，邹良双眼还看着林业火缓缓倒下。 林业火让开了要害， 邹良的刀也停了，不然鬼扇根本挡不住那一刀，林业火的头也会掉。 殷侯摸下巴，似乎对邹良非常欣赏。 这小子有点意思，同归于尽的打法。其实林业火这一刀扎偏了，就表示邹良赢了。如果林业火不想输，就要一剑杀了邹良，那野狼又赌赢了一次。 与其说林业火输了，还不如说邹良赢了。林业火不想刺死他，就没法赢，这是个赌局和一个选择。乌沙这徒弟培养的不错，关键时刻还是头脑清醒啊。而且别看他总是缠着玉堂要比输赢，事实上在他看来，输赢远没有那么重要。 前方众人忙着救邹良，赵普沉着脸站在后边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能感觉到赵普周身都是怒气。也难怪，邹良太乱来了，他是赵家军的大将军，几十万大兵的统帅，这种拿自己命不当命的赌法，虽然赌赢了，但估计等他伤好了，赵普得罚他。小四子捧着药箱子，公孙给邹良治疗伤口。很庆幸林业火这一剑既没有伤到心，也没有伤到肺，很巧妙地避开了一切要害。换句话说，邹良不过是放了点血，只要伤口不坏，隔天就好了。公孙看了看地上长长的一条血迹，还有站在对面面沉似水的林业火，莫名对他有些好感。 这人吊儿郎当的也只是表面啊，不过这输的是够憋屈的。 在场江湖人其实很多都没太弄明白怎么回事，他们不明白林业火怎么会输，也不明白邹良为什么算赢，但是众人都感觉到了两大高手过招的那种气势。特别是此时的林业火，刚才那副二货样子不见了，那一股凛冽之气还挺摄人，果然是能和白玉堂相提并论的高手嘛。只可惜比武除了比功夫还比战术，赢得永远只有一个。公孙给邹良包扎好后，欧阳少征要和影卫们将他扶回去休息。 慢着。 这时就听林业火突然冷冷来了一句，众人抬头看他，就见林业火此时似乎与之前那傻乎乎的样子判若两人，他走过来蹲下看着躺在地上的邹良。突然他伸手在邹良肩头拍了一记，邹良突然弹了起来，似乎很痛。 喂，你干嘛？ 子颖就见邹良的衣服 刚才被林业火拍到的地方焦了一大片，貌似是烧的。公孙赶紧扯开衣服看邹良的皮肉，就见他肩膀上出现了一个火凤形状的烧伤。邹良看了看肩膀，皱眉看林业火，林业火单手捏着他领子将人揪起来一些。 喂，哑巴，你记住啊，你的命是我给的。是，比武你赢了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命是我的了。 说完，林业火站起来，一拂袖离开了。火凤堂五大高手对展昭等人拱了拱手，也带着人也走了，表情轻松，似乎没往心里去。萧良又瞧了一眼帮公孙捧着小药箱的小四子，笑了笑，转身也跟着林业火走了。 小鬼。 这时走上来看邹良伤势的赵普叫住他，萧良回头。 你不说他输了就归顺我吗？ 萧良双手插着腰，仰着脸，歪着头想了想，一笑一摆手，对赵普眨着眼。 哼，等哪天看看你身手，我再拜你。 说完，萧良蹦蹦哒哒往前跑出去几步，像是想起什么了，回头看白玉堂。 那银子我给出了，有空你让人上我家抬金子去。 哎呀，小孩子有前途，从小就败家呀。 白玉堂闻言哭笑不得。追上林业火，萧良还打趣他： 小林子，笑一个呗，你比较赚的，捡了那么大个活人。 去去去，心情不好。 嘿，笑一个呗，你比白玉堂帅。 嗯，真的？ 假的。 不养你， 谁要你呀？ 萧良背着手跑前头去了，似乎心情不错。邹良被欧阳扶起来，展昭和白玉堂都过来看他的伤势。 不会有事吧？ 那、没事，烫伤比较严重。 能不能去掉？ 估计有难度啊，要等结疤了再看情况。 去掉干嘛？你去掉了，他估计见一次烫一次。谁让你自己招惹这种麻烦回来， 输了更丢脸。 行了，你这伤得也不轻了，赶紧回去躺着。 上船吧，到陷空岛好好休息。 众人也都同意，于是一起赶去码头，上船去陷空岛了。展昭边走边揉肚子。 饱啊？ 是饿。 展昭顺手将走在公孙身边的小四子抱起来。白玉堂从街边买了串糖葫芦回来，塞进小四子手里。 感觉到了吗？是公孙还是小四子？ 是小四子。 小四子什么？ 小四子嚼着糖葫芦不解地问了一句。展昭笑了笑，拍了拍他怀里小狐狸的脑袋。 小四子可爱。 小四子笑眯眯继续吃糖葫芦，而周围除了公孙之外的几乎所有人都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的确有目光正在跟随着小四子和公孙，还是那么的不怀好意。徐三爷的船一路顺畅地到了陷空岛，早就有人在渡口迎接了。站在最前边的就是卢芳，还有韩章和蒋平。闵秀秀大着个肚子出入不方便，于是在屋子里等。徐庆拉着白玉堂第一个蹦下船。兄弟几人看见自家老弟，都有一种如隔三秋的感觉。这可算从开封府的人手里给抢回来了，被拐跑后就没回过家了。白玉堂身后浩浩荡荡跟下来了一大批。白玉堂给一一介绍，天尊和陷空岛众人都很熟，他在陷空岛有自己的院子，陈心月牙熟门熟路帮着收拾去了，阴侯就住天尊院子里头。赵普公孙也有一个大院子，展昭本来跟他们一起的，不过邹良伤得比较重，腾出那间屋给他休养。 蒋平说要给展昭再开个院子，白玉堂说不用那么麻烦，住他那儿就行了。四兄弟又一次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展昭，白玉堂可没让别人住过自己的屋子。公孙跟着赵普他们回房间去了，再给邹良处理一下伤口，其他人各有各忙。展昭顺手抱走了小四子和阴侯天尊一起参观白玉堂的院子。 玉堂的院子可好玩了。 好玩？院子里有很多机关。 那这倒不是。 天尊说着就感觉身背后有东西拱他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是小五，小五背上还趴着那只小狐狸。这场面阴侯乐了。 这可不就是狐假虎威吗？ 白玉堂一脚刚踏进院子，就有两团毛茸茸的东西上来蹭他，一只是纯白的白猫，另外一只是白爪的小黑猫。白玉堂让人将从林业火那儿弄来的三只小猫也放到了院子里，让五只猫自己玩。展昭还挺好奇，胳膊蹭了蹭白玉堂。 你不是老鼠吗？怎么养了那么多猫的？ 白玉堂淡淡一笑，伸手提起一只小猫甩了两下，惹得小猫喵喵直叫。白玉堂又将小猫放回了地上，似乎挺开心。 堂堂几毛鼠在家的兴趣是欺负小猫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